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discussion about doing a presentation in class and how the students should prepare for it.比如说我这个演讲怎么开头，如果我这个要讲的题目比较宏大，我应该怎么去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是吧？ 对。 然后呢老师就建议了，说你的演讲时间并不长，所以呢你不要去上来就问大家都知道什么， 对， 是吧？你就是直接聚焦到这个纳米技术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对，这是之前一期节目的内容哈。 嗯， 那接下来呢还会继续讨论这个演讲的结构应该怎么去设计，然后在过程中怎么样去和观众互动。 好，那我们在听这一部分指导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有哪些生词和词组。 首先还是这个 presentation， 就说到演讲呢，其实它是在做一个课堂的展示、啊、 对，其实这个单词是来源于动词 present，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呈现。 嗯，那么作为名词呢，就是把你知道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也就是 呈现这个过程。 没错，所以也就是一个演讲或者说是一个展示的过程哈。 没错，咱们看那个、比如说古代的，如果是有国外的使节来给皇帝觐见送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他用的这个动词就是 to present。啊，比如说中国的皇帝喜欢钟表啊，那好多从欧洲来的这些国王什么的呢，就是把这个钟表呈上给皇帝，这就是 The European kings and ambassadors presented watches to the Chinese emperors。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故宫里大家可以看专门有一个钟表馆，展示出来不同的外国友人赠送给中国皇帝的钟表。那么 present 这个单词它的发音你要注意一下，首先这个 s 是浊辅音，读成 z 的音、 嗯、 present、其次呢它的重音呢是在 zen 这个音节上，它因为还有一个含义叫 present 现在 present， 然后 present 也有形容词，它的含义就是在场，比如说 to everybody at present today， 那就是致所有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那这时候 present 它的重音就变成前面了。 所以这个词啊，你看上去挺简单的，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用不同的词性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技巧和发音了。 对了，它的重音不一样、嗯、那咱们不要紧，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就说呀不行了老师我晕了，其实不用，你就是在上下文里，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就是 presentation， 它的 名词形式， 名词形式其实这个挺好记的哈、啊。但是像它的动词形式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多听多模仿。 没错，尤其是听，因为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不能体会到它的发音这个重音的不同， 嗯， 而你在听力的时候你是能够了解这一点的、 present 就是动词展现的意思、嗯、presentation 就是它的名词展示。 对了， 然后 at present 这是一个名词形式，就变成了现在， 在目前当前。 嗯， 好，下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叫 respect。 这个 respect 大家说这个词我都认识啊，不是尊重的意思吗？好，那它当名词讲的时候是方面的意思，就等于 aspect。 比如说在课文中一会儿大家会听到 let's say it was better in some respects than in others， 这时候 in some respects 就是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好，那这个单词呢它的含义希望大家注意名词形式。 方面程度的意思。然后呢这里边就是词组比较多哈、啊、再来一个就是look down at, 是 look down 呢其实用了 at, 你就知道是 look at, 但是方向是往下看。比如说 you were looking down on your notes, 你低头看笔记。那如果我搭配成 look down up on somebody, look down on somebody, 这个时候就是变成居高临下从上往下看，也就是藐视蔑视看不起什么什么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单词的搭配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最后课文用到了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then.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这时候 to 是个介词，往前看就是期待的意思啊，十分期待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看到巨大的改善改观啊，也就是说他期待改好了之后会有明显的不同啊。然后这是关于课文中的这个 look 相关的一个词组搭配。再来呢就是 come across, 这个 across spelled as A-C-R-O-S-S、课文上下文是这样的， I tried to make it as simple as I could, yes, that come across, 这个 come across 这个是令人明白的意思，这个是 across 的含义。好了，那我们看完了这几个搭配，就是平时感觉不能望文生义的这些搭配之后呢，咱们来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 Okay, now let's think about actually giving the presentation. You've only given one before,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about an experiment you'd been involved in. That's right. It was pretty rubbish. Let's say it was better in some respects than in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I felt that you ended rather abruptly, without rounding it off. Be careful not to do that in next week's presentation. Okay. And you made very little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because you were looking down at your notes most of the time. You need to be looking at the audience, and only occasionally glancing at your notes. Your body language was a little odd. Every time you showed a slide,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audience so you could look at it.You should have been looking at your laptop. And you kept scratching your head, so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when you were next going to do that,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what you were saying. Oh dear.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language? I knew that not everyone was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so I tried to make it as simple as I could. Yes, that came across. You used a few word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field, but you always explained what they meant.So the audience wouldn't have had any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Uh-huh. I must say, the handouts you prepared were well thought out. They were a good summary of your presentation, which peopl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fer to later on. So well done on that. Thank you. Well, I hope that helps you with next week's presentation. Yes, it will. Thanks a lo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then.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把这部分的录音给听完了，这段录音很短啊，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呢，他提到的一些演讲的技巧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他涉及到的一些英文词汇的用法。那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他的意思。 Okay, now let's think about actually giving the presentation.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想一想真正演讲的这个事情。You've only given one before,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你以前只做过一次演讲。About an experiment you'd been involved in. 啊，当时呢，你讲的就是你之前参加过的一个实验。That's right, it was pretty rubbish. 是这样的，讲的太糟糕了，一点都不好。那么 rubbish 这个词呢，本身就是有垃圾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讲的太烂了。Let's say it was better in some respects than in others. 应该说呢，在某些方面呢，我是讲的也不错，但是呢，另一方面讲的就不好。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I felt that you ended rather abruptly without rounding it off. 好，从这个结构上来讲，我感觉你呢是突然就结束了， 戛然而止，而没有有一个过渡去把它总结一下。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 with regard to something， 就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意思，在什么什么方面的意思。那课文中说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也就是在结构方面。然后接下来他说 round it off， round it off 是什么意思？这个 off 是 off， 对了，就是结束这个讲话的意思，这个 it 就是指 presentation， 就是把它完结了， 对了， 圆满的做完了， 也就是你得有一个结尾啊。他说你上次讲的时候呢，就是突然间就停了， abruptly 是突然地， abrupt 形容词突然的。 好，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单词啊，A-B-R-U-P-T, abrupt, 这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突然的。而刚才我们这段对话中用到的是一个副词，就是在 abrupt 后面再加一个 ly, 就变成了 abruptly。 对了， 就是突然的结束了。It ended abruptly。 没错，这里面 P 和 T 都是要发音的，只是说它比较轻，所以就是听的是 abruptly。Be careful not to do that in next week's presentation. 你要小心啊，不要在下周的演讲中犯同样的错误了。And you made very little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你跟听众也没有一个眼神的交流。To make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就是与听众进行眼神交流。那 made very little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就是几乎没有眼神交流。这个不光是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要有 eye contact， 就是你去考雅思，在口语面对考官的时候也需要有 eye contact。 那许多同学因为自己不太自信自个儿说的英文，所以就低着头，眼睛也不去看啊，那样你就更不自信了。所以你就是不管说的怎么样，首先 eye contact 必须要有。这其实是在西方的文化中呢，是表示尊重和礼貌的意思。那么老师说呢，你这个做演讲的时候，当时眼神交流不够 ，because you were looking down at your notes most of the time。当时是因为你一直得低着头看你手里边的提示。这个 notes n o t e s 可以当笔记来讲，也可以当提示来讲，就是你自己手写的这些东西。You need to be looking at the audience.And only occasionally glancing at your notes. 其实你应该做的是眼睛看观众，而偶尔去参考，眼睛瞄一下你的那个笔记和提示。 是，所以就是让观众觉得你是在关注他们的，跟他们在交流的。但是同时呢，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笔记，得偷偷的看一下你的提纲。 好，这里边用了 glance at， 就是匆匆一瞥的意思。它和 look at 这个搭配的介词都是 at 啊，都是看，只不过 glance 就是很快的看一下。Your body language was a little odd 啊，你的肢体语言有一点怪怪的。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gesture， 是不是手势？另外还有 facial expression， 面部 表情。 对， 所以其实这三个东西都可以用在表达上面。我们知道，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而且有的时候会挥舞手啊， 没错， 来给你介绍这个产品怎么怎么好，所以这一些动作，肢体动作叫做 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的意思。 Every time you showed a slide,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audiences so you could look at it. 每一次呢，你一变换这个幻灯片的这个画面，你呢都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audiences。就是后背对着观众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那个幻灯片的内容，是吧？啊，这是他指出来的问题。那么 turn your back on someone 就是把后背冲着某人的意思，他也有一个隐身含义，那个意思就是对某人置之不理，去拒绝某人的意思啊。好，那么 you should have been looking at your laptop， 那这时候你要看幻灯片的内容，你应该是不去转身，而直接看面前的电脑，这个 laptop 笔记本电脑啊，这一点我觉得许多做演讲的时候好多人就忘了，因为觉得那个大屏幕嘛，是吧，看一下感觉比较踏实。其实你是大屏幕展示的内容和你现在电脑屏幕展示的是一样的。 And you kept scratching your head 啊，还有呢，你是不停的挠头。 So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when you were next going to do that? 当时我就在想，你下次会在什么时候挠头？就是你总是挠，然后大家就是注意力不在你讲的这个内容上，而是在你，因为你下回什么时候再去挠那头？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what you were saying, 那大家呢就没有去关注你在说的内容。这个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就是没有去做，不去做什么的意思。比如说I prefer taking tea instead of taking coffee, 就是我更愿意喝茶而不去喝这个咖啡。这个 instead of 后面所接的是不去做的内容。Oh dear,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language? 哦天哪，你觉得语言怎样呢？ I knew that not everyone was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so I tried to make it as simple as I could.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这个话题，所以我尽量让它更加简单。Make it as simple as I could. 对了，这就等于 make it as simple as possible, 一样的意思。Yes, that come across, 这个是对的，这么做就对了，就是你理解的是对的。You used a few words,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field, but you always explained what that meant. 你呢用了一些个专用的这个领域里边的特殊词汇，但是呢你已经做到了每次都去解释一下这个词汇的意思。这个其实就是说他上次演讲做得比较好的地方。So the audience wouldn't have had any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这样一来呢，听众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去理解这些词了。这时候大家注意一下，用的时态是 wouldn't have had any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Have difficulty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做什么事儿有困难，那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就是理解什么东西有困难，那么 wouldn't have had 就变成了 would 后面加了一个完成时，也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的一个虚拟，当时就是以前那个时候就不会怎样了。 嗯， 因为他上次演讲是发生在过去，那么 wouldn't have had any difficulty 就是那时候就不会怎样了，表示一个推测。 I must say the handouts you prepared were well thought out. 我不得不说，你准备的讲义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非常周到是 prepared well thought out。 这里边呢，首先咱们先看这个 well thought out， 这个 thought 是 think 的过去分词，表被动，是被很好的想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考虑的很周到很彻底。主动的语态是 think out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想出来，那 well thought out 就是很好的被想出来。第二个词在这句里边也很常用，叫 handouts。Hand 是手和递出去的意思，本来 hand 空格 out 就是递出去，那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名词的性质，也就是你递出去的那个东西叫 handouts， 也就是那个片子，上课呀听讲座呀发的那些片子，用复数形式。那这句话说 The handouts you prepared were well thought out， 你所准备的片子讲义是考虑的很周到，设计的很周到的。They were a good summary of your presentation, which people would be able to refer to later on. 他说这个发出去的片子呢，对你的演讲是一个很好的总结。那么这些东西呢 ，people 可以稍后再去参考，再去读。那么 later on 就是后来怎样怎样。我们比较习惯于用 later 啊，但是地道的英文用 later on。好，那再接下来 ，so well done on that， 那个做的还是很好的，做的不错，这是指他上一次的演讲。那同学呢，赶快对老师表示感谢 ，thank you。Well, I hope that helps you with next week's presentation。我希望呢，这对你下周的演讲有所帮助。 Yes, it will. Thanks a lot。是的，我相信会的，当然会的，非常感谢。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then. 那我就期待着你下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里期待见到什么什么，你看到它这个搭配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or to doing something. 对， 这个 to 后面一定要加名词或者是动名词。 没错， 如果是动词就加上 ing， 如果是个动词像这里的 see a big improvement， 那你就要在 see 后面加上 ing，变成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I w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对了，这就是期待你有所改观。那我们总结一下哈，这次的讲座中呢，他在演讲里边提到几个技巧 ：body language、eye contact， 还有呢就是 do not turn around， turn your back on the audience when you switch your slide 啊，就是你在转换幻灯片的时候不要背对观众。Instead, you should look at your laptop. 啊，这个取而代之的是你应该去看你的这个电脑上的屏幕，到底那个幻灯片是什么，是吧？还有呢，那个挠头 ,scratch your head. Please do not scratch your head. 是吧？ These are all very important do's and don'ts when it comes to giving a presentation. 好，那我们下面还有时间再给大家放一遍这个录音。 好的。 Okay.Now let's think about actually giving the presentation. You've only given one before,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about an experiment you'd been involved in. That's right. It was pretty rubbish. Let's say it was better in some respects than in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I felt that you ended rather abruptly, without rounding it off. Be careful not to do that in next week's presentation. Okay. And you made very little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because you were looking down at your notes most of the time. You need to be looking at the audience and only occasionally glancing at your notes. Your body language was a little odd. Every time you showed a slide,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audience so you could look at it. You should have been looking at your laptop. And you kept scratching your head, so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when you were next going to do that.Instead of listening to what you were saying. Oh dear.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language? I knew that not everyone was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so I tried to make it as simple as I could. Yes, that came across. You used a few word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field, but you always explained what they meant, so the audience wouldn't have had any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Uh-huh. I must say, the handouts you prepared were well thought out.They were a good summary of your presentation, which peopl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fer to later on. So well done on that. Thank you. Well, I hope that helps you with next week's presentation. Yes, it will. Thanks a lo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big improvement then.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录音又听了一遍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挑两个比较核心的词汇。 好，首先一个呢，就是参考你的那个笔记和提示，英文可以怎么说呢？ Refer to your notes. Yeah, refer to 是一个固定搭配啊。Refer to something 就是参考什么东西。 好，那你要是说匆匆的瞥一眼你的这个提示笔记呢，应该用 Glance at your notes. 好，我们不是听到一个歌里吗？就是说在人群中匆匆的瞥了一眼，是吧？那么这个瞥了一眼，你可以用这个 glance 这个词的名词性啊，就是 a quick glance at something， 所以这个 glance 也可以用作名词。比如说 please only take a quick glance at your note， 它就等于 glance at your notes quickly 啊，是一样的含义。好，再接下来呢，就是scratch 这个单词 ,scratch, 就是挠的意思，是吧？这个 scratch 也有一个名词的含义，我也告诉大家。它就是从零开始，比如说 ,I can make bread from scratch. 它的意思就是我能从零开始去做一个面包，也就是从面粉啊水啊这个东西开始去做。这个就是 do something from scratch.那如果你比如说你写着作业呢，然后这个停电了，然后电脑里边的文件都没存，那这时候呢你就可能抱怨了，说哎呀，我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把这个作业再做一遍。那这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have to do my paper from scratch again 啊，我必须要从头再开始写我这个论文。好，所以呢 from scratch 这个和 scratch 动词的形式一起去记啊，两个词性都去记住它。好，再接下来的就是 audience 这个词呢，它是可数不可数两个特性。 audience A-U-D-I-E-N-C-E 既可以当听众也可以当观众，两个都是可以的。那么 audiences